想巴掌大的赤膊，感觉心跳变好慢。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，没有你好难过，虽然我有十一颗榴莲，可是没有。

像从前。 短，城里的月光

我不再让你孤单，一起走到